惠登靈絕頂，一覽中山小，光明頂，陶傑、彭志銘。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 邵逸夫爵士107年高龄逝世，今天各大报章都有共识，无论左中右、有公信力、无公信力、敌对势力、土共喉舌，全部一致都赞颂这位老人家。当然这是一个奇迹，第一 就算維園、阿伯、露宿可以活到107歲， 已經是世界新聞，這是香港人。 第二,又做了這麼大的事業。 第三,一世人財色兼修。 未輸過的貢獻，非常巨大，還有一件一定要讚賞的，就是他的慈善事業和他在國際間的幫助、貢獻是大的，比起邵先生的電影事業我覺得是次一級的。當然慈善事業是大陸的人因為不認識邵逸夫頭四分三的生涯，為什麼不認識？ 因為大陸不肯發行他的電影，不是，地下就有，他未賣出去，很多專門不賣，他有很多版權，是不賣的，這一點才要讚賞邵逸夫，邵逸夫之勁，他現在保持所有這些版權，現在賣給馬拉佬、天影，但他早年30年前 有些秘密，原來他排面沒有跟大陸合作。 你看看， 但不是，原來劉家良上去拍那部《南北少林》， 是有邵逸夫的一套。 未知道，這個我們知道的，有沒有logo打少？沒有，那就不是了。怎會不是呢？沒有就不是的，那為什麼你不打邵氏電影製作logo呢？那你所以中間有很多秘密。不是，邵逸夫不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嗎？為什麼你說他拍到《南北少林》入大陸是遮遮掩掩？ 大陸套戲上不上得起？大陸先上得啩？在大陸上不上得先？公開？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， 原來很多早期的時候，鄧小平在上面有私家影院看的電影，很多邵氏的戲。 那有差用？ 14億人有得看嗎？ 那時候不是用DVD的， 沒用的。 毛澤東都調了，毛澤東的片上去的。 毛澤東都調了李小龍套《精武門行山》大英上去給他一個人看的。我現在說的是，既然你是大家一家人， 你既然這麼敬重邵先生， 為何在1980年之後 他沒有一套邵氏的電影在全國公開戲院放映，還有打正前面邵氏出品，邵氏出品必屬佳片，打上那隻盾牌，是沒有。 為何沒有？ 大陸來說不准你鹹濕、女旗丹麥、豔語、丹麥光、丹麥叫、女雜中營、沙膽鷹、神仙老虎狗、陳平做那些不行，何凡長髮姑娘不行，艾替不是樂替，差一個字，差很遠。 但邵氏有一些集，譬如《一毛錢》、《山歌姻緣》、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，經典的話，你看現在這套戲的黃梅戲和美術，講緊寧波、幕後靜平和樂帝，還有後面。 瀛台泣血，傾國傾城。 這兩部在大陸拍的。 不是在大陸拍，對不起，在清水灣拍攝。 自己回答，究竟是安藏那套公司叫陳什麼雄。 陳景森。 在那裏專門做。 傾國傾城瀛台泣血， 有什麼問題? 沒有問題。 為什麼大陸不問邵先生？ 但有奇奇怪怪， 是不是邵先生的問題呢? 不是邵先生的問題， 因為TVB很早期已經入了歡樂今宵， 就在羊城晚會。說過一件事，那些沒有錢收的，阿Sir。我現在說這件事，現在已經入去是有合作的空間，有機會，他們不是有中間的什麼。說過這件事更好笑。 你問何定君，現在TVB在大陸是不禁止你， 全廣東省落地。 啊,嗯,擺著中間呢,一到廣告時間差波曬大陸的。哦,咁呢個唔係直接,佢風油啊。啊,那個通經園啊,肥仔水啊,或者那個叫做那個叫港島港島美海無賴粉,無賴粉廣告。增精牌輪,那個三增精牌輪呢,都係買啲飲品啫,無黃三公約。 TVB有多少錢分呢？我不知道。沒有，是那個導播的，那些是當地的，不是全國入國家的。內容你看我收視率你就舔了，中間你對廣告收錢就你收。但奇怪的是台不會炸營的呢？ 為何很古怪呢？所以一國兩制是要香港各方面的人士要堅持。如果你說這些東西不要了，國家大了，他們大我們小，不能說。由這些譯名，弗吉尼亞州，什麼詞彙，就一直倒下來。邵逸夫先生主持TVB的時候， 應該問上面拿回廣告。不是，你珠三角城益人看，你插那些排卵丸、通通卵、唱經丸，那些只是牙醫多，牙醫廣告。哪裏墮胎，那些你是不是短分鐘？我拿個計算機，我當你3000萬看。 幾點收視率？但有件事，是不是應該半分鐘你不要多，半分鐘給500萬小孩？半分鐘500萬? 你選香港小姐的攤攤? 我這頭捐400萬給你保育敦煌是一件事， 錢你又沒得掠，錢我又沒得收。 那頭你又猛叫我愛國愛港，捐給敦煌，捐給醫院， 那我又要磅水? 不錯，人家出心捐了幾十億去學校搞教育慈善。 對，數還數，我可以這頭收到廣告， 我那頭給你，給特都可以。 我覺得邵逸夫風高兩節， 就算沒有錢收， 他都去資助你們的教育， 希望你們的人民將來會好， 希望你們有知識， 希望你們懂得想， 希望你們明白我們香港人怎麼想法。 如果這樣，麥理浩時代或戴倫茲又不見他 捐給蓮花公村的木屋。 如果是這樣的話，他當時沒有現在那麼有錢。當然不是，按比例他當時有錢過李嘉誠。 我們說是1968年，所以這裏不關邵先生事。 當時1968年的時候，李嘉誠也沒有捐過東西。 李嘉誠還沒發達，邵逸夫正在賺幾十萬。邵逸夫已經一日幾十萬，即是這樣說。1970年《獨臂刀》，1966年票房100萬，第一次有100萬過100萬的電影。《影子神鞭》、《虎俠千愁》、《新獨臂刀》、《金燕子》、《那堆味計》、《物食當三番》。 張徹那堆，涉水人家沒有說給你，1970年就做了。他經常說燒片，他說電影一不好就燒掉他。那些燒了很多。燒片值多少錢？打開這麼多片場，每天當然是開工，最多就虧點電費。耶穌那些人工，那些怎麼都要綁。耶穌是一個劇務。那些導演編劇都拿日月薪。很硬的，陶傑。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們經常說 大明星全部，譬如姜大偉、狄龍、朱如此類的那些人， 是沒什麼錢的。 你不要以為岳華很有錢， 岳華當時很窮， 雖然他已經是大明星、大影帝。 網絡8-1903.com 指點江山， 笑傲江湖， 光明頂， 陶傑、彭志銘。 邵氏的電影當然對香港影響很大。 邵先生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商人。 計算是沒有死錯人。 60年全香港港澳南洋都知道。 這是無可厚非和應該的。 他的電影好就好在第一,不講耶穌， 不扮道德。 他有句名言， 不衝高深。 邵逸夫當時接受過記者訪問， 他說他不會浪費錢給你們拍一些你們所謂的藝術電影。 他說我支持藝術電影， 我索性捐錢給你們，捐給香港藝術節，又做了主席。不一定是做主席，捐出來給你們。然後你的錢是你去請 阿根廷那裡表演Tango 柏林交響樂團，我怕你，你去那裡，你不要要我付錢去做到夠，做你們要的，這些是好東西的，我捐還捐，頭生意還生意。他說了，他說是生意。所以試過翡翠明珠全線在做丹麥、嬌、艾蒂、寧代、成班、波光玉影，但是大會堂 邵先生做主席的香港藝術節是贊助倫敦交響樂團，當晚戲碼貝多芬激情奏鳴曲、舒伯特小夜曲，兩樣都是，我覺得這件事很厲害。還有他會出席穿紗踢斯圖就去大會堂去剪彩，還有當晚午夜場星光熠熠的就是女旗去了， 那些女旗去，他老公就去 大會堂和港督麥理浩一起剪彩，那些司儀你知道，現在我們恭請麥理浩爵士港督，還有香港藝術節主席，不說笑笑，邵逸夫爵士，下面炒東西，現在宣布香港第十一屆藝術節正式開幕。 依香 檳影，這些就好東西了，學不到的。為何學不到？現在人們這樣說人格分裂，什麼叫人格分裂？放屁，這些叫做陰陽並濟，雅族共賞，這些好東西，邵逸夫先生這些是做生意人的典範。 如果這麼好東西，為何他不會帶頭打開大陸市場呢？ 這些是政治理由，剛才說了答案，我想有人心照。 我不看藝術節，全部買票看翡翠明珠。 那年看呂奇導演那套《丹麥艷遇》，說什麼呢？偉宏中了六合彩，中了馬彪。 進軍拉斯維加之前，司之前由歐洲，當時香港沒有歐洲團。偉宏不知道是否扔了尖心還是什麼，跟你老友韓國財務，一去到巴黎，叫溝法國妹，彈了一句法文出來，有一個學了一句，Come on Dali Book， 今晚打老虎，然後你很漂亮的叫Vusebel。 烏色比拉，比拉是黑色的，烏色比拉，先生叫默書，我全部是邵先生教我的，這是法文速成班，未必關邵先生事的，誰是導演、編劇，當然是呂奇，是不是你老友？湯國文。 現在發達,在台灣聽說做了的士大王發達的湯國民先生。 好東西,那幾套丹麥系列 經典，即是講盡香港當年小男人心聲。那個是誰的年代？其實那次就要去法國開齋，接著進軍拉斯維加斯，1975年7、3年的時候，就是香港的色情大勁出現了一次，司徒華帶頭的。我講的只是《龍虎門》、《萬馬視》《連帶打》、《電電影》、《星土》、《邵氏電影》、《金毛》，就不是香港左派文匯大公。你看那時的影評，一個叫葉千山， 一個叫做《賢西子兩公婆》，賢西子即是姓林，期期產邵氏電影《拳頭枕頭》。《拳頭枕頭》是誰發明的？左報發明的。你現在找回馮平山圖書館，現在那兩張左報全部說邵先生是愛國愛港。當年你看40年前你怎麼產人家的電影，網絡8-1-9-0-3.com